香港对老挝的足球赛事赛前播放国歌，有球迷发出嘘声。伟大的毛主席就这么讲过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亦都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你希望人是尊重国家国旗，是不是立个国旗法就可以呢？如果这样都 work， 不如你试试立个法规定夫妻必须真诚相爱，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人离婚。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黄滨州啊，啱啱就过去了啦，大陆塞车塞到嗨嗨，去旅游景点全部都是睇屎忽睇人头，呢啲都已经系旧闻嚟啦。原来黄滨州除咗旅游嚟香港买金同埋周围放金之外，拆出国际等等，而家仲流行边旅游边整容。前几日就有三个中国女人去咗南韩整容，因为未等到康复就要赶住返大陆返工，最后因为肥种难分，南韩海关就唔俾佢出境。咩话？大祸啦 ,MJ! 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偷渡方法嚟㗎，以后唔需要搵外国移民顾问 MJ， 想去边就直接去当地整容就得啦。哇，睇嚟 MJ 嘅生意会大幅下滑啦。我是强国生患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这一次的强国生患 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又是得两个人的， 是 迟以后都是的，其实我们不嬲都不妥阿八旗的啦， 是啊， 是啊，啲人问我们是不是不和，不公开的事实 OK， 我不妥的很久了，我告诉你啊，现 在八旗被人绑住在厕所那里应该OK， 喂，你担不担心啊 MJ， 现在真的你的生意会大幅下滑， 会啊！你讲嗰个唔系叫偷渡，佢系有一个合法嘅途径入境嘅。 系 啊，呢、這个真系 当然啦，系合法入境。 我呢个真系要 唔俾出境咯、 啊。我呢个移民顾问要出嚟讲嘅啦。嗱，移民咧嘅定义咧就系你系喺当地有个合法嘅身份。如果你即系你话非法身份就大把啦。咁你如果系即系人哋唔俾你出境嘅话咧，咁你喺当地都系一个即系唔系合法身份，就算人哋唔俾你出境十年啊，你都唔会有个咩永居权啊、绿卡啊、护照啊啲嘢噶嘛。 系啱啱。 你不如话去嗰边杀个人，不过我觉得搞笑嘅，即系点样啊？即系整咗容之后，又真系几难搞、 啊。咁啊，其实验唔系一般嘅出境，唔系指纹又得，或者验瞳孔又得，你好多方法嘅。 嗰、个国家如果佢入境嘅时候冇录指纹， 系 咁咪出境嘅时候都唔可以对指纹。 嗱，而家我上次去嘅欧洲，包括好早期前两三年前去嘅阿联酋。即系去杜拜都已经系指纹啊，或者呢啲咁嘅技术噶啦。不过你话去柬埔寨啊、南韩呢啲，我真系唔知。 佢讲到咁样，应该真系唔可以凭指纹去辨认啦。我觉得真系一个难题嚟嘅，即系去嘅时候明明系猪扒嚟嘅，咁跟住三个月你可以去，可以好段好长时间噶嘛。三个月之后变咗 Angelababy 咁出嚟，你可以有本护照，哇呢、這个系你咁样，真系冇可能嘅。点解决呢个问题？ 都系噶，不过咧而家咧，据闻南韩嘅整容事业真系好发达啦。因为呢有类似嘅事件可能发生得太多太多啦。咁所以呢呢啲咁嘅整容医院啊会同顾客呢出一份叫做整容证明书，咁方便去出境。即、係有呢个整容证明书。 南韩嗰个整容就一定系飞升国际㗎啦。嗰个人造人一至二十号嗰个选美佳丽系我觉得系一个好深刻嘅经验印象。嗰个应该系将所有嘅嗰个韩国嘅整容医院嘅广告呢就摆晒出嚟。人造人一至二十 其实我想睇下咧，如果呢个选美咧，呢二十位佳丽大家企埋一齐咧，叫佢哋老母出嚟迎翻佢，我谂都真系冇乜几多个可以迎到。但系当然要喺个金鱼缸啊、隔空咁样要迎翻自己个女，我谂都冇乜几多个认到咯。 真系黐线， 即系整到基本上已经系一样噶啦。 点样认啊？真系点样？ 太恐怖！ 同埋嗰个评判都好难去搞啊，边个靓啲啊，大佬？我都分。 不好听，一号嗰个佳丽突然间跌咗个牌，俾三号嘅佳丽执到，佢自己黐咗一号，都冇人会发现。 佢哋廿个一齐过关啊，将廿本护照捞乱啊，个官员都唔知点算。 求其攞本得噶啦， 好啦，好啦，吸啦，吸啦，冇问题。 真系好恐怖啊！ 不过我哋今次有翻我哋嘅主题嘅，今次我哋唔系讲选美啦， 系 我今次讲下上个礼拜啊， 系 一件盛事啊，哇！你有冇睇啊？ 系 嗰个系曹星如嘅比赛啊！ 我系冇睇嘅，我系之后先睇翻啲精华嘅。咁要认真啲啦，我哋要收翻我哋睇嗰个。 未必嘅，都可以，都可以开心 讲。即系始终系香港嘅一件盛事啦，即系出咗一个即系世界级嘅一个选手，亦都破埋纪录噶咯。 系系 廿二连胜 。佢我唔多睇拳嘅，即系比较识嘅唔多嘢啊。咁但系嗰日系即系。真真正第一次坐喺个电脑面前去睇佢，佢由第一 round 打到去第六 round 咁样咧，因为有个支持嘅心态喺度咧， 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支持香港人， 好紧张啊！即系喺度手心出晒汗，好戥佢担心咁样噶。系好睇嘅，系好。 我想问咧，你系有睇现场啊嘛？即系你睇到系 live 啦，咁你睇到收尾中断咗，而之后即系判决嘅时候咧，有啲大台啦，香港某大台啦，紧张得制，仲话曹星宇输咗咁样啦。 我都绝对以为佢输咗噶，即系我原来我哋唔识睇打拳啦，真系。我系觉得唉惨啦，因为佢又被伤咗只眼，咁系因为佢伤咗只眼去退出咁样噶嘛。咁我以为咁样要判佢输噶啦，咁又喺个形。形势上，之前六弯如果好似睇踢波咁讲啦吓，咁俾人揿住， 成个上半场俾人揿住嚟打， 即系有系啊，嗰、那个控球比数啊嗰啲都喺人嚟度咯，我觉得吓，咁所以佢又担心噶。即系我都眼湿湿噶啦，觉得哎呀惨啦，真系要输啦今次咁样。 但系咧，我睇翻第二日嘅报道，以至到睇精华啦。当然精华就系类似 MJ 坦所讲啦，就唔再重复啦。但系睇一啲嘅Facebook 或者讨论区咧，好多唔同嘅意见出咗嚟。 唔使 Facebook， 因为咧我今次系 YouTube 直播噶嘛。咁喺 YouTube 度有个留言框框咧，啲人系咁讲嘢噶嘛。一宣布佢赢嗰下咧，啲人已经系咁 高冲出嚟就 冲出嚟啊！ 又话做马， 系啊，话我都虽然我系都想曹星如赢，但系咁样赢啊，真系好肉酸咯，咁样又话黑拳啊，又话庄家唔知点样啊，即系呢啲咁样嘅，系啊系啊系啊，不断咁啊，因为嗰个留言好快嘅，因为好多人喺度留言啊，不断都系我谂十个留言中着咗八九个都系讲呢啲嘅，系又话咁样中指点会计点数啊傻仔咁样，咁原来最后真系计点数啊！ 但系有好多咧所谓专业人士啊，嗱唔知系咪专业 so call 叫专业人士啦，就出嚟讲，其实根据呢个国际拳击总会规定出嚟嘅一啲 rules 啦，我哋唔清楚嘅一啲嘅条款啦、条文啦，就的而且确过咗一半，而发现个权证发现个比赛唔可以再继续嘅时候咧，就的而且确以一个点数去 做一个。但系当时大家未识啊嘛，唔使嗰啲咩教练嗰啲，唔使嗰啲咩专业人士，嗰、那个教练啊，曹星如教练，佢喺大概一个钟度啦，佢即刻出嚟讲嘢，咁啊讲下嗰个拳赛，讲下会唔会想重赛啊嗰啲嘅时候咧，记者都问佢，佢即刻答到噶啦，四 round 以内咧就宣布赛事无效，过咗四 round 嘅话咧就系会计点数， 即系除非喺过咗四 round 以外，真系嗰、那个。日本仔啦，日本人啦，即系打到曹星宇完全瞓低趴喺度，或者系KO 佢啦， 系咯系咯，或者 唔系就要即系终止，即系觉得球再裁判觉得佢唔适宜再比赛啦，最后都系用点数嚟决定。 十二 round 如果冇 KO 都系点数啦。咁而家裁判因为佢嘅伤势问题，咁啊终止咗赛事嘛，咪当刻去计点数咯。 即系只可以讲系曹星宇嗰刻。佢系真系伤咗，好明显嘅，成个左边个 佢系喺某第二节嗰度嘅时候咧，一个意外嘅撞击啊，头冚头啊，冚头咁你可以想象下佢个动作咧系几咁劲，我哋有时踢波都头冚头啦，佢系一冚完大概几秒咧，经已开始有嚿嘢肿咗出嚟噶啦，咁跟住你见到啦，每节出嚟之后越嚟越严重，咁去到第六节嘅时候咧，系直头佢已经肿到佢嗰个眼系开唔到啦，咁所以求证嗰、那个权证同埋医生睇过之后，就觉得唔可以再比赛咯， 即只不过系好多睇拳。嘅观众啦，系唔理解嗰个规程 系啦 嘅情况，即系等于我哋譬如一啲唔识睇波嘅，可能见到曼联对西布朗，可能曼联系九成攻势，射门次数100次，但系最后可能西布朗一下入咗， 系啦 俾零，系啦，佢就会觉得假波嚟嘅，明明揿住抽个控球九成咁样， 而我哋就唔知点样先为之系入波啊，喺拳赛嚟讲，咁其实咧因为嗰个日本仔咧，佢嗰啲拳系快同埋大力嘅，同埋打压迫嘅，即系好埋身嘅，咁感觉上咧，好似佢会系食住啊曹星如咁讲，咁但系咧，原嚟睇翻，因为 喺拳击嘅比赛里边，呢啲系唔计分， 系有啲系唔计点数嘅，系啦，你大力又好，细又好，其 中系中噶啦。咁、曹星如虽然佢即系间中中一拳咁样咧、即系间中去打到人对花拳，咁但系佢啲系清脆袋嘅拳，都系计点数嘅。咁、所以曹星如喺点数上面胜出。咁但系我想喺呢度讲嘅咧，就系即系嗰啲沟冲出嚟嗰啲，当然系值得讲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嘅系反而咧。呢啲反应我又有赞赏嘅地方就係呢佢哋不至于系帮你不帮亲嘅。嗰、那个河野公平嗰日本仔佢访问嘅时候都话、香港嘅拳迷啦观众啦令佢印象好深刻就係大家都好 gentleman,、即係因为对视嘅、可以睇出香港人呢其实係好注重公平啊係啦唔知系咪因为对方系公平河野公平所以特别关注咗呢个公平呢个字眼出嚟。咁系会系虽然我哋系即係帮香港呢边想啊曹星如赢但都唔会希望系靠一个哪吒手段啊一啲唔知乜嘢嘅情况去令到件事赢咁样咯、反而就如果系因为咁样嘅赢嘅话咧，我哋系不满添。咁、所以呢一样嘅特质咧系好难能可贵。 但系我有相反嘅一个睇法，我觉得好多呢啲沟冲出嚟嘅咧，会唔会系一个葡萄嘅想法咧？就系、觉得诶呢条友即系曹星如啊，呢、个人又读唔成书，全部都喺度即系搵啲对手嚟拆点数啊，即系所谓嘅拆点数，搵啲渣嘅，又廿一年胜十几年，有真系我识嘅人之中有好多呢啲咁嘅想法，即系会觉得有咩咁出奇啫，有咩咁巴闭啫，跟住再凭呢啲咁嘅哪吒手段，即系所谓佢哋认为嘅黑拳而做马，以至到佢又又成功又破纪录啦，即系我觉得会有 呢啲 人 好多嘅网民啊，特别即系网上特别多呢啲人噶啦，咩睇人扑街最开心嗰啲，我又粉世嫉妒，又唔系粉世嫉妒，即系有啲似嘅，系咪蓝精灵有一个咩角色啊？我最憎就 系 乜乜啊嘛，嗰个人系咪叫憎恨定系点样啊？我最憎就 唔知蓝精灵 未出世，我都系睇翻啲 YouTube 嗰啲 旧 片嘅，咁即系有啲咁嘅人， 有嘅真系好多，但系代表我哋强嘅生还者啦，即系见到呢个嘅曹星。如可以代表香港，有一个咁嘅纪录出嚟咧，系开心嘅。 我好感动啊！ 系真系系开心嘅。 你谂下、香港地有几多嘅资源俾啲香港运动员先？我好尊重。亦都好想支持呢啲香港运动员、我哋比较熟悉嘅踢波 我认识过好多叫做有踢过甲组嘅人啊或者係香港。 几千蚊个月咋。 係啊佢哋系即係基本上唔系为咗生活系一定唔会继续踢波 㗎。 咁但係佢哋又真系鍾意呢样嘢觉得系要为体育即系可能佢鍾意踢波咁样啦。亦都有为到香港增光嘅时候呢跟住都得唔到好好嘅回报咯。 即係香港始终呢一直俾人诟病呢就係、嗰个喺体育界呢正如我哋嘅前特首689呢就讲过体育界系对经济冇任何贡献嘅。 呢啲咁嘅个嘢都讲得出嗰啲真 係。係啊即係有时諗下即係我哋即系一个好似再讲远啲啊，冰岛300万人口、可以游进 世 界 杯 啦， 系啊， 即系一个300万人口同屯门一样嘅人口，我哋香港即系差唔多800万人口、都居然即系冇话世界杯啊，对日本即系输少个四球都当赢。 我就当你冇经，我就当佢真系冇经济贡献。你唔系净系考人哋经济噶嘛，大佬啊，你所有嘢净系讲钱啊，咁呢个世界 人生唔应该系咁样。 系咯，运动带俾大家嘅嘢，点知系钱咁简单？我相信就算唔好讲曹星如啦，对上一次香港攞东亚运，我谂大家即系都会有一种 哦，有一个认同感或者一个投入感喺度。 系啊，李珊珊攞金牌嗰啲啊之类，你都会系觉得哇，真系劲啊！我哋好与有荣焉咁样，有个荣幸喺度。 有一个系啊，真系有个荣幸喺度咯。但系往往就系要睇政府嘅支持同投入咯。但系现阶段我哋嘅咁嘅扑街政府就主要都系有冇经济贡献，有冇效益啊，创唔创造到就业？人生唔应该系咁。 我真心希望即系香港嘅运动员系得到多啲人嘅支持啊！咁而家so far OK 嘅，即系起码关注到多咗， 起码唔会饿死咯。可能有公屋嘅， 曹星如都而家都广告商都多咗支持。但我希望一啲即系曹星如咁梗系 OK 啦。咁但系有啲未系咁出名， 半红不黑啦， 系 啦， 都多啲人支持下。就算希望你你喺网上面都唔好咁多嗰啲闹佢，你咪靠苦碌啊，咩低实力 数据啊， 低实力嘅对手啊，呢啲你就唔即系你未。 即系我觉得应该要正面去睇件事。 持咯，去支持咯。但亦都可以咁讲，亦都唔需要好似我哋嘅邻国咁样咧盲目嘅支持咯。 咁啊， 但 M J 讲嘅一点咧，其实我哋拉远咗啦之后、M J 讲嘅一点咧就系、是，如果譬如好似曹星宇寻日前几日呢场拳赛发生喺国内咧，我谂国内一定唔会话去考虑会咩咩黑拳啊，总之赢啦，赢啦，最紧 要 赢啦， 输噶啦， 系啊，尤其是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嘅一啲咁嘅比赛咧，就一定会死架仔啊，点点点， 肯定会觉得，我相信咧，嗰、那个权证咧喺第二局嘅时候可能判咗日本就输啦，系特登头撞啊陶星宇嘅，系啦，跟住观众就可能鼓噪啦， 系，因为我有一次咧，大半年前啦，睇一个中国对南韩嘅，同一啲山东嘅同事去睇直播、足球比赛，咁咧系好盲目噶、即系求其喺禁区外斩个波，根本上完全冇威胁咧，就会觉得哎呀入啊，射埋佢啊嘛，即系根本上就已经系盲目同失去理智，即系支持，我觉得系要支持嘅，但 系 有时都要。即系实事求是咯，我会觉得系咁样咯。 同埋我觉得就运动员同政治咧，其实总系有啲拉更嘅。咁喺中国嘅运动员咧，我就即系对佢哋认识唔系好深，但我就觉得佢哋都几惨嘅。即系佢哋系一定要喺党嘅关怀之后，我睇嗰啲新闻就系话佢哋攞到金牌之后咧，如果我记得有一次系唔知嗰个人系多谢父母定系多谢边个咁样啦。 唔记得讲多谢党， 未系啦，一系唔记得讲，一系就唔系第一个讲，就经已俾人 challenge 噶啦。呢啲系话几无聊的一件事啊！ 同埋大陆嗰个始终体育嗰个氛围啊，用翻啲比喻啊，氛围啊，或者我哋成日讲气氛啦，始终都系喺党之下嘅。佢嘅任何之后可能成咗名嘅任何嘅商业嘅得益，可能拍广告话乜嘢，基本上都要同呢个国家体育委员会体委嘅去对分嘅。 喂，你喺强国睇电视比较多咧，会唔会见到有时候有啲体育员、运动员出嚟卖广告话党真系？好啊，之类咁样嘅嘢噶， 当然有啦，有，即系唔会，佢系一啲打包形式嘅，即系譬如好似十九大又好啊，或者要和谐社会和谐乜嘢，就一堆人出嚟噶嘛，可能成龙讲两句，跟住有啲李娜又讲两句咁样，都会有嘅，但系李娜而家一定唔会出嚟讲，好少，因为李娜已经反面嘅啦嘛，即系李娜就系打网球，傅 园慧啊啲又出嚟讲啊， 傅园慧应该 大家一定用洪荒之力嚟爱党啊，嗰啲， 傅园慧都系应该系 bad list 咗，而家你访问佢都尽量少讲，应该俾人。瞓玩完噶啦，你唔好再讲咁多嘢啊，八婆咁样嗰啲嚟噶啦，即系都开始，即系一直以嚟国内嗰个体育咧，我自己理解点解发展到而家，可能你会见到好多嘅金牌啊，尤其跳水啊、乒乓波啊，呢啲全部都系由细到大，可能系家长哎呀唔想养啦，或者点样就拱咗落去少年宫、去大陆，你譬如深圳有一个站嘅少年宫， 我知， 少年宫就系主要就系去训练呢啲嘅人咯。好恐怖㗎，由細細個開始即係地獄式訓練，日日如是做一樣，根本就唔係一個人嚟㗎。 我睇過，睇過。 因為即係我會覺得去培育啲金牌選手或者運動員，唔係應該用一啲咁嘅強迫高壓手段，應該培育佢嗜好愛好囉。即係呢個始終係中國同埋外国嘅分别咯，系啊， 所以系咯，我做移民比较多咧，就好多家长都知嘅，其实内里佢哋系知嘅，即系点几外国都想抌个小朋友去外国，就系因为佢知道中国嘅教育啊，好多模式上面咧，唔知系咪因为政治嘅问题啊，那个官僚架构嘅问题咧，就自然就系咁样噶咯，咁就变咗嚟讲，佢都知道呢个环境唔系咁好，咁啊抌啲小朋友出去出边去读，你话出边嗱，你中国咁样去去培训，系咪真系一个好成绩都有成绩？咁但系咪代表人哋欧洲啊、美国嗰啲注重多元发展嘅，真系读书咁样培训又冇成绩都唔系啊？ 即系你问我嘅睇法啊，中国点解攞咁多金牌咧？大家有冇发现主要啊？除咗女排之外啊？主要都是嚟自一啲个人项目嘅，即系啲所谓个人项目，譬如好似体操啦、跳水啦、游泳呢啲就少啲啦。咁头先所讲体操、跳水、乒乓波呢啲，因为点解由细到大不停锻炼机械人式嘅锻炼，咁所以佢熟能生巧、熟能生巧、熟能生巧，一路咁样操落去。但系牵涉到一啲牵涉到 teamwork 嘅团队嘅，因为唔单单系一个个人去锻炼嘢嘅一件事嚟噶嘛，你。是怎样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精神嘛。 但系往往喺呢啲咁嘅团队项目嚟讲咧，中国个发挥系强差人意嘅、 嗯， 即系唔好讲咩啊，就足球咁样讲啦，十三亿人随便揾十一个，唔好话攞世界杯啊，连对日本又系输少过两球都当赢咗， 喺亚洲都未称雄啊，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系好讽刺，就系、是、因为人哋外国喺足球又好，篮球又好。篮球可能会有一啲身材嘅区别啦，足球咁你见日本打得好好噶，人哋就可以发挥一加一可能等于三，大过三但等于四等于五嘅，我哋国家就系一加一细过二嘅。 我见啲球迷就都识波嘅， 系 即系同埋唔知点解可以去批评中国国家个足球队啊， 系 啦就冇俾人和谐到啊，咁所以都大家都算系几咁放胆讲嘅，咁我就睇过啲朋友嘅微信朋友圈我都。讲话喂，当你一个当你一个咁样嘅领队，仲有一啲官僚架构嘅人喺度教波嘅话咧，系冇将来噶咁样，即系佢哋不满中国国家队嘅表现啦。 系 咁，其实系如果系多啲喺唔同嘅范畴都明白呢一啲咧，就真系中国真系有机会进步。 咁啊，嚟到今次尾声啦，寄予我哋嘅强国喺个纳比嘅带领下，可以早日冲出亚洲咯、 希望 希望有新之年可以见到。好，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